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86回，到底是血气方刚的年纪，时时刻刻和天仙似的美人粘在一处，却能看不能吃。不过几日，谢之方便被熬得心火旺盛，灌下多少壶凉茶也不管用。他耐不住，使人没命的催促暗卫，恨不得亲自出去寻人，好证明自己的清白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谢之真生辰这一日，终于传来了好消息。昔日妩媚娇艳的头牌姑娘兰香，在辽东风沙的折磨和无情的恩客摧残下，迅速消减了颜色，一双含情美目浑浊不堪，说话与反应也不如那一年机敏了。听回来复命的暗卫说，他去年被一位刀客玩得狠了，勉强将养好，落下一身的病和难看疤痕，因此他已沦为了青楼最下等的姑娘，平日里只能接一些贩夫走卒的生意，将就着糊口饭吃。稀里糊涂地被人赎了身，说是要带他去见什么大人物。兰香一路疾驰，日夜不停，不知此行是福是祸，满心不安。这会儿跪在谢之方面前，连头也不敢抬。谢之方面对不相干的人，向来是铁石心肠，因此并无怜惜之色，而是急匆匆带了人往花厅走。谢之真向来喜静不喜动，与官场上结识的夫人小姐们又只维持着表面和气，因此生辰也并未设宴，没有告知其他人。和弟弟安安静静地吃一碗长寿面，晚间再往热闹的街市上逛逛，于他而言已是心满意足了。谢夫人和谢之灵派人从长安送来了整整一车的礼物，宋家也颇有厚礼相赠。谢之真听得青梅脆声念出一长串的礼单，下人们抱着各种各样的礼盒来回穿梭，井然有序。他唇角噙着温和的笑意，时不时低声吩咐几句，安排给各家的回礼。就在这时，谢之方带人闯了进来。 姐姐，人已然带到，你有什么疑虑只管问他。 他急匆匆摆手，挥退了一屋子下人，眼巴巴瞧着堂上端坐的姐姐，等她发落。若不是男女授受不亲，他真恨不得提起兰香，将她头朝下抖落抖落，把那年自己唱念作打的实情抖落个干净。兰香被左右暗卫推搡着再度跪倒，满头雾水，心下惊惶，只顾磕头如捣蒜，说不出半个字来。 阿唐，你稳重些，这般鲁莽不是待客之道。 一道极致温柔的嗓音自头顶上方传来，堂上那美人态度和气，令他受宠若惊。 琵琶，你扶兰香姑娘起来。 兰香战战兢兢地斜牵着坐下，又见另一个面目可亲的丫鬟送了盏热茶上来，忙不迭地伸手去接，哑声道： 谢过夫人。 他壮着胆子往堂上看了一眼，只见一位青衣丽人坐在上首，打扮的虽不如何富贵豪奢，却压不住通身的贵气。细观对方容貌，风月从中摸爬滚打多年的他也不由得暗自心惊，这等倾国倾城之色，便是宫里的宠妃娘娘怕是也及不上他三分颜色吧。美人身边站着一位青年，同样穿着浅青色的衣袍，眉目俊俏，英姿不凡，结合他之前的称呼，这二人或许是姐弟吧。兰香自青年的眉宇中窥出几分遥远的熟悉之感，皱着眉头细细思索，到底在何时何地见过这般貌比潘安的公子。 兰香姑娘一路辛苦了。 谢之真正思忖着该如何问及弟弟的事，一时间有些踌躇，只能暂且说些别的话安抚他。 没头没脑的这样请姑娘过来，姑娘受惊了吧？ 哎，姐姐你快问他呀。 谢之方急得抓耳挠腮，索性替他开口。 兰香，咱们之前在辽东大营里见过，你还记得吗？ 兰香恍惚忆起那年的荒唐事，忙不迭地点点头，声音怯怯地回道： 记得，奴家做头牌时常往军营里去，蒙军也关照过几回。 然后呢？你在军帐里做过何事？有何感想？从实答来，也重重有赏。 兰香犹豫片刻，依稀记起那时候将军的古怪行为，在帐子里不肯碰他，却偏偏喜欢听他叫，又要求他出去之后向旁人极力吹捧他的骁勇善战。兰香那时猜度着，将军大约是有些不能与外人道德病症，或是癖好古怪，或是不举，或是好龙阳之风，总归不会是什么好事，还暗暗为他可惜了几回。如今他竟当着他姐姐的面如此大拉拉地问起旧事，到底依于何为呢？到底是下九流中磨练出来的玲珑心肠？兰香见这处宅子恢宏阔绰，猜夺谢之方已然飞黄腾达，非富即贵，如何敢说出心中真实所想，少不得回忆着那年他叮嘱过的措辞，又加吹捧了一番。 爷天赋异禀，好生厉害啊！奴家那会儿在应城的吃力，时常弄得死去活来，后来每每想起，总是念念不忘。 咔的一声，谢之真将手中茶盏放于桌案上，笑意微敛。明明也没有怎么发怒，两个丫鬟却齐齐肃然而立，空气变得极为安静，落针可闻。 住口！ 谢之方目瞪口呆，慢了半晌才想起喝住兰香，几乎没给谢之真跪下。 姐姐，不是你听到的那样，他信口雌黄，胡说八道。 他只觉自己长了一万张嘴也说不清楚，眉目间戾气涌现，恼恨地撩起衣袍就要上前下毒手，被谢之真及时制止。 阿唐，回来。 他的声音清清冷冷的，比方才少了些许暖意。兰香知道自己说错了话，吓得大气也不敢出，跪在地上只顾磕头，双肩直颤。谢之方愤愤地瞪了他几眼，一字一句地告诫他： 说实话，别说那些个也叫你说的吹嘘之语，有什么说什么。 他到底不敢违抗谢之真的命令，老老实实退了回去，顿了一顿，又苦大仇深地求道： 兰香，爷和你无冤无仇，今日能不能得喜冤情，尽在你一念之间，算爷求你把当年的事一五一十述说一遍，成不成？ 你不要吓唬他，再多嘴多舌，便出去廊下站着。 谢之方委屈地瘪瘪嘴，小声嘀咕： 你是他诬陷我。 语气渐渐弱下去，终于还是夹着尾巴为姐姐续了一盏热茶。兰香这才明白，方才是他自作聪明，又看清了这间屋子里到底是谁在当家，抛却了害怕得罪谢之方的顾虑，壮着胆子说道： 实话与夫人交代，当年在营帐之中，君爷并未碰过奴家半根手指，他命奴家陪他做戏，自在另一头写些书信，又教奴家在诸位君爷面前极力夸赞于他，奴家猜度着君爷许是有些难言之隐，也不知道过了这么多年病情有没有好转。 你才难言之隐。 谢之方叫他噎住，也不知是该生气还是该乐，憋得俊脸上一阵青一阵白，半晌梗着脖子看向谢之真： 姐姐你都听见了，我清清白白干干净净，你不能不相信我。至于那老石子的难言之隐， 到底有没有，你心里最清楚。 谢之真听他越说越不像，少不得用目光制止他，派丫鬟将兰香好生送出去，另行安置。至于这受尽苦楚的烟花女子，如何因为多年前的一场荒唐戏得了贵人照拂，不止就此脱离风尘，到了一家绣房里做绣活，年岁大了之后还做了这家绣房的管事娘子，过继了一个能干的后生在膝下，得以安享晚年，这些都是后话了。却说这晚，谢之真与弟弟分吃过一碗长寿面，略略散了散步，便被他蒙着眼睛拖回到房里，说是要给他一个惊喜。放下双手，谢之真发现自己落入一片红彤彤的世界里。桌椅上系满红纱，屋顶上垂下一朵朵红色绣球，龙凤喜烛烈烈烧着，照亮了大红色的帐幔和床背上洒满的如意、桂圆、橘子、百合，真真如那一年的洞房花烛一般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